前前面面爱过，迷迷糊糊痛过，冷冷暖暖多少春与冬，被迷被骗被愚弄，被缠被舍到伤痛，来来回回试过，浮浮沉沉怨过，进进退退回头梦已空。苍天将所有凡人装聋，苍天将欢笑变作了伤痛，低音于风雨中，失声于风雨中，悲哭于风雨中，苍天将一切随时变动，苍天将温暖变作了冰冻，一分分的变空，一天天的变空，一生终于变空。 风雨中，悲哭于风雨中。